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一位少女的故事。到底是什么遭遇让14岁的她无路可走了呢？ 啊，我终于回来了。 嚯，这么一大包，是去哪儿玩了？ 啊，我跟室友一起去他老家玩了一圈。 哦，怎么样？玩得开心吗？ 那必须的呀，他老家是南方的，虽然不是那种大城市，就只是一个挺小的村子，也没有什么景点，可是附近那种小楼啊小镇啊什么的倒是有不少。哦对了，村里有水车还有木桥，真的是小桥流水人家。 听上去挺不错的，很喜欢那吧？ 嗯，我从小就挺喜欢这种小村子的，可是前几年一直忙着上学啊考研啊，也没有什么机会去。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了，我妈还有点不乐意呢，就怕我出什么危险，我磨了半天她才答应的。 也能理解啊，老话不是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吗？ 嗯，其实我还挺理解她的，她也是怕我遇到危险，到时候和我们老家的那个女孩一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吧。 你们老家的女孩她出过什么事吗？ 倒不是出过什么事，说到底那个女孩一生下来就很命苦，不过我也是5年前才知道她的。当时应该是刚放暑假，我跟爸妈还有哥哥回老家时才听说了她的事。哦，因为我7岁以后就从老家搬走了，所以有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对那个女孩也没有什么印象，不知道她那么可怜，所以我一直觉得老家很好，常想着能再回去就好了。可是10多年来爸妈都没有回去过。 难道他们对你老家有什么阴影？ 嗯，我老家那边也是一个小村子，听我妈说我小时候村里的条件挺不好的，大家都没有什么钱，每天就算起早贪黑的忙也吃不饱饭，有文化的也没几个，像样的学校就更没有了。我爸妈就觉得如果还待在老家可能就会耽误了我跟我哥，所以就想着带我们去大城市读书，而且当时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他们想出去打工或许能多挣点钱改善改善生活，可是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不愿意他们走，反正他们和老人闹得挺不愉快的，所以走了之后就一直没回去。 原来是这样。 嗯，其实那会儿知道能回老家看看我真的挺高兴的，看了一路的风景也不觉得累，老想跟我妈搭话，可是我妈一直就不太高兴，虽然也在笑，但就是觉得很勉强。后来我才知道她心情不好 也是跟那个女孩子有关。 那个女孩和你妈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算不上有什么关系，只是我妈认识她而已。具体的事儿，我当时也并不太了解。我就发现，我们进了村子以后，我妈话就更少了，我爸和我哥也是。我那会儿觉得，他们可能是怕爷爷奶奶还在生气，所以我也不敢太多说话了。而且我发现，老家的村子跟我印象里的很不一样了，可以说是更荒凉了。我也没敢多问我妈一句，可没想到我妈一开口就说的是一句特没头没脑的话。 她说了什么？ 她就说了五个字，翠萍她男人。 啊？什么意思啊？ 我那会儿也挺惊讶的，印象里也没有翠萍这个人，就扭头顺着我妈看的方向往外看，结果看见一个挺邋遢的男人，特别瘦，倚着坐在抽烟，抽的时候还咳嗽。我妈发现我也往外看时就瞪了我一眼，吓得我赶紧把头缩回来了。我还没想明白我妈为什么瞪我，她就突然开口骂那个男人，牲口。虽然就是两个字，可那个语气特别冷淡，而且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那种冷淡。她平时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一个人。不过现在想想，要是我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可能也是我妈这个语气。 那个男人难道和你说的那个女孩有关系？ 没错，他就是那个女孩的爸爸。我当时不知道啊，又好奇的不行，就想问问我妈，可是还没来得及张嘴呢，就到我大姨家了。跟我大姨聊天时，我就把这个人给忘了。大姨特别热情，可我妈的话还是不多。我待得有点闷，就出来在姨家的院子里转转，结果没想到看了一场大戏。 听你的语气好像不是什么好事。 可不是吗？当时我本来想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就回去了，结果刚要进家门，有人在我身后大喊翠萍。 翠萍就是那个女孩的妈妈？ 对，他们家就在我姨家对面。因为当时听我妈提起过他们，所以出于好奇，我就躲在了我姨家门后，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听见了那大嗓门又喊了一句，你家孩子这是干嘛呢？我想可能是翠萍家的熊孩子捣乱了。果不其然，我就看到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又黑又胖。那胖的呀，你是不知道，当时村里穷嘛，大人小孩都是那种干瘦的，而那个男孩胖的好像是家里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他吃了。他就站在那儿，浑身上下都是泥巴，对面还有一个中年妇女，身上也有好多泥巴。 是那个男孩扔的？ 肯定的呀，你说那个女的能不生气吗？我心想，一会儿这个翠萍出来肯定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吧。结果就等翠萍出来的这会儿功夫，这孩子竟然又把泥巴糊到那中年妇女身上了，还一直在笑，笑得见牙不见眼的，声音还特别大。那中年妇女也急了，也开始大声嚷嚷。等了好半天，一个又瘦又小的女人才小跑着出来。结果真是没想到， 她没让孩子道歉。 何止没道歉，她二话不说就把儿子揽到身后边，张嘴就骂那个中年妇女，骂得特别难听。我从来没有想过世上竟然能有那么多难听的话，而且竟然是从一个人嘴里骂出来的，都不带停顿的。他的声音还特别尖，听得我特别难受，还有点害怕。我就赶紧回去找我妈去了。不过进屋以后，我就发现屋里气氛不太对了。我妈和大姨听见翠萍在那里骂人也不聊天了，脸上也没有笑了。我大姨夫就在那里抽烟也不说话。等到翠萍的声音小点了，大姨可能觉得气氛有点尴尬，咳嗽了一声才说了句，这个翠萍。那个语气和我妈骂翠萍她老公一样，特别冷淡，一边说还一边翻了个白眼。 这个翠萍也太溺爱孩子了吧。哎，那她对她女儿？ 我妈当时也问我大姨来着，说翠萍家的那个闺女呢？大姨好像特别不愿意提， 犹豫了半天才说，前几年翠萍两口子做主把她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而且出嫁的时候才14岁。 14岁就让女儿嫁人了，这还是亲爹妈吗？而且这是违法的吧？ 可不是吗？我当时听得云里雾里的，但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没敢多问。我大姨也不愿意再多说，就把话题岔开了。但我心里还惦记着这事儿，就想等晚上问问我妈。从姨家出来，我们又跟着我表嫂去我姥爷家看看。路上我妈跟我表嫂本来是在聊家常，可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聊起翠萍女儿嫁人事的事情了。表嫂说，那孩子出嫁那天村里好多人都去了，说是凑热闹，其实是怕这女孩不乐意嫁再闹起来，人多点儿是怕她跑了。 怎么村里的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 其实也不是，听说那天村里最泼辣的一个女的也去了，她是村里最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可那天却是红着眼回来的。大伙儿都问她怎么了，她说她见着那个女孩了，特别瘦，都皮包骨头了，虽然都14了，可看上去跟不到10岁的小孩差不多大，不过就是那双眼睛不像小孩的。还说那女孩一直盯着她，说不想嫁，想回家，但她也不哭也不闹，就跟个玩具似的，早就没魂了。 她在家里到底受了多少虐待才会变成这样？ 我当时也是这种感觉，就算是重男轻女也不能把亲闺女这么折磨吧。所以从我姥爷家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琢磨着怎么开口问问我妈那个女孩的事儿。我妈可能也看出来了，就主动开口跟我说了。她那么一说，我才知道这里面竟然有这么多事儿。 都有什么事啊？ 我妈说翠萍不是那个女孩的亲妈，女孩5、6岁时亲妈就不在了，留下了个2、3个月大的儿子。哦对，好像是因为他爸不务正业，老想着一夜暴富，他亲妈只好天天忙里忙外，又要下地干活又要照顾孩子。可他爸对老婆孩子还是没有什么好脸色，而且还特别不喜欢这个女儿，连名字都没有给起，天天那谁呀，丫头啊这么叫，还总拿老婆撒气，动不动就骂人，有时候还打人呢。所以最后女孩的亲妈因为太操劳了，生下儿子后也没有好好坐月子，这才得了重病，最后去世了。本来以为媳妇儿都没了，他爸也该好好干活照顾孩子了，结果他还是天天不务正业，10天半个月的不回家。那女孩没办法，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还得带着他弟弟。你说5、6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我记得我5、6岁时还跟我哥在村里玩呢，可那个女孩就得自己想办法填饱肚子了。我妈说当年还见过她几次，瘦瘦小小的，浑身上下脏兮兮的，衣服上都是补丁，冬天的时候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倒是把弟弟照顾得还不错，没有她那么瘦。平时他就吃点家里的干粮，再捡捡大家不要的吃的什么的，竟然真的把弟弟养到了2、3岁。本来以为最难熬的日子就要到头了，可没想到小姑娘的苦日子才刚开始。 怎么说？ 因为没过几年，女孩她爸就入赘翠萍家了，而且好像是因为翠萍生不出孩子才招了个上门女婿，顺便把那女孩和她弟弟都要过去了。唉，其实要那女孩是假的，要她弟弟才是真的。 就是那个又黑又胖的男孩？ 可不就是他吗？翠萍是真把他当亲儿子养的，他还指着这儿子给养老送终呢，而且他生怕儿子长大了听姐姐说自己不是亲妈什么的，所以老是撺掇着儿子去欺负姐姐。一个男孩子每天被惯得没了正形，天天什么活儿也不干，就知道支持他姐，还总是打他。 我听到这儿的时候特别生气，你说如果没有他姐他能不能活下来还两说呢，现在却这么忘恩负义。还有翠萍，平时他和儿子吃的都是现做的，给那女孩吃的却都是馊的剩的，人家娘俩睡的是床，那女孩就得睡地上。还有村里的孩子们，有事没事就欺负那女孩，大人们都忙着干活挣钱，也不怎么管孩子，我爸妈他们有时候看见了还管一管，可是越管那女孩受的委屈就越多，也就没办法了。 哎，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是啊，说到底翠萍就是容不下他。后来他听说隔壁村子里有个脑子有问题的男人娶不上媳妇儿，想花几千块钱买个媳妇儿，他就立刻做主把那女孩嫁出去了。 你们村里就没人懂法吗？ 村里人受过教育的太少了，有法律意识的就更少了。虽然我爸妈读过些书，可当时也没想到过要报警，他们只是看不惯那女孩被那么欺负和虐待，但好像村里人都不觉得有什么，也没有人告诉那群孩子这样做不对。还有翠萍虐待那女孩时，大家也都当谈资了。其实我爸妈之所以要坚持带我和我哥离开村子，也是因为这个，他们怕继续留在村里，我和我哥也会变得跟村里其他人一样，所以他们宁可得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要带着我们离开。 原来是这样，不过我得说一句，你的父母真的很有远见。 嗯，所以我后来才彻底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都不想再回老家。我妈过去还老跟我说，旅游的话还是少去偏远的地方，怕我在那出危险，毕竟一些小地方不懂法律，指不定会对女孩子做出什么。我原先觉得她有点危言耸听了，直到五年前那次回老家我才明白。啊，不过我后来听说老家那边这两年好像新建了学校，新上任的村干部也一直在努力带大家脱贫致富。唉，希望大家有了文化有了钱，那样的事可以不再发生了。 嗯，肯定会慢慢变好的。 啊，其实那天最让我感慨的还不是那个女孩的故事，而是我妈的一番话。 她说什么了？ 当时听我妈讲完那个女孩的故事之后，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嘴里一直念叨着那女孩出嫁前说的那句不想嫁想回家。我妈听到了就安慰我说，这都是别人的事儿，你咋还伤心了，我和你爸奋斗了半辈子，这一天熬出来了，以后你要是不想嫁那就回家。我突然明白了，我爸妈奋斗了半辈子的动力，原来就是为了实现这句对我的承诺。 你真是有一对好父母啊。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该氏金酒、君度酒、葡萄味果汁、蓝城啤酒调成的，名字叫做蓝宝石。 蓝宝石， 我觉得蓝宝石应该可以代表你的父母对你的感情吧。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蓝宝石呢，象征着慈爱，他们因为爱你，所以不希望你被不良的风气侵染，不想让你认为女孩子的地位要比男孩子低的，为此他们不惜背井离乡，就是为了让你生活在更开放自由的氛围中。因此我也认为在他们眼里你也是他们最为真实的蓝宝石。 原来是这个意思。你说的对，我也觉得自己有一对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唉，就是可怜老家的那些人。 其实说到你的老家，你刚才不也说了吗，这些年你的老家也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我总是能听到很多客人说

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是非黑白，生死无碍。